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目标可以实现。美国至今有超过420万人注射疫苗，人数远低于政府目标。福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对疫苗接种工作可望加快速度感到乐观，相信每日接种人数最终可以扩大至100万。福奇有反驳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疫情数据被夸大的说法。福奇强调死亡人数是真实数字，逼爆的医院和承受巨大压力的医护人员都不是虚假而是真实。美国累计超过20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突破35万。拒絕承認在大選落敗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要求佐治亞州的選舉官員找出足夠的票數，扭轉當地的選舉結果。華盛頓郵報公開特朗普上星期六致電佐治亞州負責選舉事務的共和黨黨友州務卿拉芬斯帕格的電話通話錄音。特朗普堅持自己在當地勝出，並向對方施壓，要求重新檢視選舉結果，找出11780张原本投給他的選票，令他可以勝出。拉芬斯帕格回應說選舉結果正確。特朗普仲扬言拉芬斯帕格可能是面对刑事法律后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23，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3，人民币6.52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1点，升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29美元，卖出1,911.9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体艺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蔚啊，我的拍档是名厨曾国生生哥，炮制了本地优质蔬菜美食，有生哥的靓靓本地红皮萝卜炒湖南腊肉。我最喜爱菜式大奖仲未我哋攞，留意1月8号开心日报。 开心厨神表演赛暨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线上开幕典礼，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年纪大，机器坏是不是不变的定律呢？面对人口老化，如何从身心社灵达到健康祈年呢？新一年精灵一点，一同迎接新挑战，建立乐龄生活。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4日，本港新增41宗确诊，40宗本地个案，16宗源头不明。 曾到元盛楼、辉林楼及张南隧道地盘人士需强制检测。 疫情记者会改网上进行， 传媒工会组织极度关注。 美国多名参议员将挑战大选结果，拜登阵营称不改，将宣誓事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1月4日的朝早啊，嚟到8:09啦。喺千禧年代呢度咧，有萧乐文喺度噶，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啊。而家系17度，相对湿度67%嘅。新冠病毒的疫情咧，由上年嚟到今年啊，系咁啊。寻日见到咧，有41宗嘅确诊，咁啊，有40宗咧系本地个案嚟嘅，其中16宗咧系源头不明。咁啊，可以见到系连续3日咧系少过50宗嘅新冠病毒确诊嘅个案啦。咁啊，近日都话啦，即系无论政府又好，专家又好啦，都话个目标咧系希望做到清零嘅。见到有啲建议就话啦，除咗确诊人士嘅一啲密切接触者之外啦，佢哋有密切接触者嘅身边嘅人士咧都可能要做多一层追踪，究竟喺成个操作上面系咪可以做到咧？人手等等系咪可以配合到咧？咁啊，仲有见到咧，早前已经开始咗嘅，就有啲嘅大厦咧，如果出现有两个唔相关啊，即系本身未必系群组之间嘅关系嘅一啲嘅个案咧，成栋大厦嘅居民咧都要做一啲嘅强制检测嘅。见到咧，一般咧喺呢一啲大厦嘅附近咧，都会设一啲嘅流动检测亭或者检测站啦。咁啊，不过见到个别有啲地方咧就话好似出现一啲情况就未必即時列咗入一個名單，強制檢測嘅名單咧，就即刻有呢啲檢測站嘅。咁啊，見到仲有疫苗等等啦，咁啊都想咧請教一下，即係成個整體呢個疫情之下各個範疇啦，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一下。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先生，早晨， 梁子超。咁啊，头先都讲到咧，近日嘅疫情啦，有啲讲法就话系咪都舒缓咗啦？咁见到都连续几日咧系少过50宗啦。咁系咪可以即系短期内我哋都见到一个清零嘅目标，可能系真系达到咧？ 我谂我哋嗰个个案由呢个月12月中开始咧，就系缓慢咁下跌啦。其實最好嗰陣時都可以去到一個星期下跌30%嘅呢、這個，譬如最好嗰段時間。但係因為可能係假期嘅，根本上就係話太多一啲嘅，譬如屋企入邊嘅聚集啊，同埋一啲商場啊，啲好多交換啲人頭湧湧咧。 嗯。 咁我哋嗰個下降嘅速度其實又開始減慢咗啦。咁、就變咗而家就係每個星期下降都大約係本地降20%到。尤其是喺一啲嘅我哋嗰啲譬如話本地相關嘅個案咧，其實個下降速度再進一步跌到得成到嘅啫，就可能同啲假日大家啲嘅家庭之間啊，延伸家庭聚集有關啦、啊。咁其實咗仲有啲嘅，譬如喺節日入邊嗰啲情況未完全反映到，可能睇埋呢個禮拜啦。不呢一個咁嘅下降速度，同埋而家都有成40多宗個案咧，咁其實就係、是。我哋喺呢個階段就根本上就好難話，譬如話係放鬆啲社交距離措施啊、復工復課嗰啲，因為點解呢？因為你而家嗰個同距離我哋最高嗰個水平呢，其實都係相差2倍領到。其實你一放寬呢，你根本上就好容易會反彈，根本上可能係2-3星期就打回原形嘅。而另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都仍然都仲係面對一個即係話係一啲變種病毒輸入嘅壓力咧，尤其是係主要我諗係英國啦。因為過去嗰4個星期咧，其實就係話我哋都係會見到嘅主要嘅輸入個案咧，其實英國都係排頭位嘅，有成34宗。咁其實入面咧就係、是、有10宗到，即係話係我哋發覺係一啲新嘅變種品種啦。咁由於好多都仲未過嗰21日嘅檢疫期嘅，咁變咗咧有好多亦都翻咗屋企，咁我哋都留意有冇機會有個案係即係混入咗我哋嗰個社區入邊咧。因為以而家我哋嗰個防控嘅方法咧，如果個病毒嗰個嘅傳播效率真係增加咗，譬如4-7成咁先算咧，我哋而家嗰個防控嗰個減速咧，係唔足以防止呢個病毒喺我哋嗰社區生根嘅。所以我哋喺個外防度都要好小心去睇睇。南非嗰度問題就應該又唔係特別大，因為我哋過去嗰4個禮拜係得2個個人南非嚟嘅，雖然有2個都係變種病毒，因為南非而家 佢九成嘅個案都係變種病毒嘅，如果嗰度有個案翻嚟，都係會高嘅。 嗯嗯，頭先講到即係復課啊，或者復工啊呢一啲咧，就話都可能要再睇遠少少先啦。咁啊，見到其實咧本身咧疫情要求之下咧，學校暫停嗰個面授課堂咧，去到下個禮拜一嘅啫。咁啊，其實而家即係再睇到個疫情要去到乜嘢嘅水平，可能個確診個案要去到跌到幾多先至可能做到復課，因為都影響大嘅。咁同埋我見有啲建議就話啊，使唔使啲中小學嘅老師又好，學生又好，做一個嘅定期或者強制檢測咧？呢、這個使唔使要做到呢樣嘢？ 我諗你嗰啲定期嗰啲嘅檢測入邊咧，一你冇可能日日做咧。 嗯， 如果你係好間疏咁，譬如話係14日甚至乎7日做咧。其實入面就唔足以去防止嗰個病毒喺呢啲咁高人群聚集地方傳播嘅。 嗯， 其實喺工作嘅地方嘅所有嘅防控措施咧，其實最主要都係要三步谷嘅。一樣嘢就係話，你本身喺嗰個地方嗰個即係感染控制，譬如你復課嗰時嘅所有感染控制安排，一定要做得緊啦。第二即係避免呢啲咁嘅課餘之間嘅不必要一啲嘅接觸。第二樣嘢就係話，所有有病徵嘅或者有高危因素嘅人咧，要盡快檢測，係防止嗰度方傳播。 嗯、 而嗰啲你話就算七日一檢啊，無論你係做學生又好，做員工又好，做先生又好啦，你嗰個只係我嚟做一個後補啊，係防止一啲即係冇病徵嘅個案咧。在那個地方傳播就不能夠我們做前線的。因為前線始終如果我們能夠就是說大家都能夠是收拾那個戒律的心情呢，令到我們那個個案下降的速度能夠去到譬如說是整體個案的每個星期可以跌一半那先算呢、 嗯、 那其實可能是幾個禮拜後呢，其實入面我們就有機會去到一個比較低的低的單位數的時候呢，嗰陣時我諗好多嘅措施入面咧都可以局部放寬， 嗯、 而反為係邊啲唔放寬得咧，就係、是、一啲好容易有超級傳播嘅一啲大型嘅宗教啊表演啊同埋體育嘅活動嗰啲咧，仍然都係要收緊嘅，因為嗰啲地方嗰個超級傳播風險係相對高。 嗯，咁但係譬如如果去到真係跌到落單位啦，真係做返復課嘅話呢，係咪都好似之前咁要分階段，或者高年級先低年級後，或者分上下午晝班咁樣去分開返減低個人流呢？ 嗱，如果我哋係冇一啲譬如話係啲輸入嘅個案，可能話有機會影響細路仔比較多啲呢，咁、 嗯、 其實仍然都可能係恢復一啲譬如話最有需要，同埋即係話係即係你係風險就比較低少少嘅，由啲幼稚園先嘅， 嗯， 因為佢哋嗰個需要比較大啲咧，啲家長好多時都未必有時間照顧，咁、 嗯、 亦都即係話佢哋嗰個用一個網上嘅，亦都未必真係咁做得好，即係由低年級做起先啦，好似其他地方一樣。但當然，如果我哋有英國輸入個案時，可能要重新評估，因為當地最低限度唔知係因為啲小學冇停課啊，定係因為個病毒真係話影響啲細路仔比較多啲咧，喺嗰度嗰個傳播風險都比較高。 嗯，各位咧，對於疫情成個情況係點睇咧？或者對於復課有冇啲咩睇法咧？咁見到咧，亦都有啲專家話係咪可以做多一重嘅即追蹤啊？密切接觸者嘅身邊人士都做埋一啲追蹤咧？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好啊，都想問一下梁子超啦。頭先就講到即係呢個密切接觸者係咪可以做兩重嘅追蹤咧？即係追蹤埋佢哋嘅身邊嘅人都要做一啲嘅檢測啊。我見到有啲就話係咪14日內佢哋都要做兩次檢測啊？這個你自己覺得個？落实的可行性 OK 啊？ 不过我想如果你那个资源是无限的，你可以做几重都得，不过问题你就会做一重呢，其实那个效率一定降低的。以我哋而家嗰個病毒已經深入我哋社區度嚟講咧，其實入面嘅如果你係第一重嘅接觸者入面嘅冇一個即係話係漏診，啊，即係話係一個其實假陰性啦，或者係佢哋本身冇發病嘅，根本上嗰個密接就冇風險嘅。咁變咗咧，如果我哋真係有資源咧，喺而家嗰個情況咧，可能考慮嘅又是可唔可以擴大少少？即係啲工作群組嘅密接嗰方面嘅追蹤咧，可能嗰個成本效益係會高過你追密接嘅密接嘅，因為密接嘅密接入邊咧，你邊個情形真係要追咧？譬如話你主要嘅個案咧，其實清咗零㗎啦，主要個案都係輸入。 同埋或者係啲好偶發嘅爆發、 嗯。 你想短時間之內咧，唔希望擴散，咁你可以追蹤密接嘅密接，但係你就唔係淨係追蹤咁簡單，你直情係要密接同埋嘅密接都要凍結，即係基本上係將佢哋隔離，或者係要即係話限制佢哋嘅移動。在咁嘅情形做，我呢樣嘢喺內地做緊嘅，但係佢哋係唔係淨係追蹤個咁簡單，追蹤檢測咁簡單，佢直情係限制佢哋行動，將佢凍結喺一個位置度，係防止佢擴散啫。即係如果你搬呢樣嚟香港，可能我哋嗰個成本效益咧，反為你係可唔可以擴大個密接嘅定義咧？譬如話唔好話一定係要15分鐘啊，一定要除口罩啊。咁有一啲嘅，譬如好多工作場所都共用好多設施嘅，嗰啲地方能夠擴闊啲。同埋喺佢哋復工之前入面咧，其實入面嘅會唔會再重複篩檢咧？譬如我哋有啲地盤啊，你爆到譬如有千幾人嘅，佢就不斷有爆發。其實喺復工之前咧，其實可以考慮譬如話係再做多次篩檢，同埋咧係即係檢討下佢嗰度地方啲共用設施可唔可以改善啊？能唔能夠將啲人流分散啊？使用啲設施啊？嗰啲咁嘅感染控制安排一定係要重新檢討過，如果唔係咧。嗰、那個地方咧，你唔將啲因素拎走咧，你一定係會爆。我哋屋苑都係一樣嘅，譬如話大家諗住檢測一次，其實唔會斬斷嗰個傳播鏈嘅。 嗯， 你都睇睇嗰個地方啲喉管有冇事啊，啲公眾地方嘅清潔做得好唔好啊？大家入面咧就話，如果係檢測完陰性之後咧，如果係譬如14日內仲有病徵嘅，仍然都仲要檢測嘅。咁因為呢啲咁嘅措施咧，其實係我哋唔係純粹係靠個檢測可以將阻截嘅病毒傳播，我哋係需要隔離，即係話亦都需要咧係有病徵嗰啲咧係繼發嗰啲咁潛伏期嘅個，我哋都要揾埋出嚟，同埋移除其他風險因素咧，我哋先可以將傳播鏈斬斷嘅。 嗯，見到頭先咧有講到啊，關於一啲強制檢測嘅大廈，咁啊見到有個別一啲大廈啦，譬如講緊深水埗富昌村富運樓咧，之前就入咗去呢個檢測名單入邊啦，但係咧就唔係同其他大廈一樣咧咁快有一個嘅流動檢採樣站嘅，去到尋日先至出現啊嘛，已經其實咧已經過咗幾日㗎啦，咁啊你自己點睇係咪而家嗰個嘅人手不足係或者資源不足嘅情況係出現咗啦，或者其實需唔需要真係每一座強制檢測的大廈隔離或者附近要整一個嘅檢測亭啊，隔離檢測站啊，隔離咧有冇需要咧？其實 唔係，因為我哋個人口比較老化啲咧，咁同埋都天寒地凍啦。如果你真係話係做啲強制檢測，你其實都想多啲人，即係話係快啲做咧。咁當然你能夠動員到檢測隊去嘅，咁當然好。就如果你動員唔到檢測隊咧，其實最好都考慮入邊咧，可唔可以揾人上即係、就是、去嗰度地方係派車啦、派樽咯，咁同揾人收埋樽嘅，咁亦都可能幫到啲老人家啦。咁其實都一樣嘅，即係嗰個強制檢測咧，唔係話純粹即係話係個個人做曬，你就可以即刻斬斷疫情。其實嗰個都係鼓勵大家盡快做。同埋提高嗰個意識，即係話係有需要嗰陣時候入邊咧，其實都係要重複測檢，同埋咧就係話一定要注意嗰個環境嗰、那個即係、就是、整體嗰個嘅衞生啊，同埋個人衞生，你先有機會係將嗰個傳播鏈係斬斷嘅。 嗯，最後想阿梁子超好快咧就回應一下，見到咧就係、是、之前咧衞生防護中心都維持咗好一段長時間，同埋醫管局咧有一個嘅疫情記者會嘅，基本上每日都差唔多每日都有啦。咁啊見到就最新就話因為想減低呢個新冠病毒。嗰、那個嘅傳播風險，咁就會改為網上做喎。你點睇呢個改變咧？ 我諗就最主要就睇翻大家，譬如傳媒覺得你哋個需要啦。如果你哋覺得喺個面對面嘅記者招待會係比較係容易係令到你哋工作能夠將一啲譬如話係正確信息第一時間咧俾到個公眾咧。我覺得嗰個風險入面嘅又唔係話真係咁高嘅，因為嗰啲記者招會通常都冇一個人混罩情況，大家都坐得幾定，咁就坐得相當疏啦。咁你亦都係個戴曬口罩咧，相對個風險，無論你話係空氣傳播又好、飛沫又好，或者係一個間接接觸咧，其實都唔會話特別高嘅。 嗯。 而個選址入面，我亦都相信入面唔會話差到，即係話嗰個空氣傳播嗰、那個。流通是太差啊，或者有其他特別的環境因素的。咁變咗反為係就話，當然你每樣嘢可以係真係話做得好，就做得更好。但調翻轉頭就話， 因為你而家嗰個疫情咧，最主要都係能夠動員成個社區。咁傳媒喺呢個角色好重要，如果唔係，我哋根本上唔需要記者招待會啦。喺咁嘅情形入面嘅，可能政府都要考慮本身，即係話係實際上嗰個傳媒覺得邊樣嘢最能夠係幫助佢哋工作咧？呢樣嘢反為係即係應該要考慮咯。 嗯，唔该晒梁子超医生啊，梁子超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咁卫生署就会有个回应嘅，都讲到咧就话疫情爆发以嚟咧，一直系积极研究同埋安排以视像会议软件喺网上面做一个记者会嘅，喺逐步解决咗一啲硬件同埋软件嘅技术问题啦。咁参考咗其他部门同埋机构嘅相关经验啦，完成添置相关器材同埋协调工作之后咧，记者会咧就会系改做即系网上进行噶啦。咁啊，署方咧都系本港应对疫情嘅主要政府部门啦，一直严格执行各项嘅防疫措施，包括咧落实社交距离措施，咁啊尽量系降低病毒传染嘅风险嘅。咁啊，另外我哋都想揾下啦，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就系深水埗富昌区议员黄杰朗。早晨，黄杰朗。 早晨， 点解揾你呢？就是因为见到深水埗富昌村头先讲到富运楼啦，都系列入咗呢个嘅强制检测入边嘅，见到就迟咗出现啦嗰个嘅流动检测亭咁样，检测站咁样，你自己见到嗰个居民检测个情况系点啊？影响有几大呢个？ 如果站在即係琴日嗰個居民檢測嘅情況咧，咁我哋就琴日見到正係琴日嘅情況都比較即係居民都識排隊啦。第二就係檢測個量咧，我哋琴日都收到即係最後完成咗琴日第一日嘅檢測數字咧，咁大概都有千二個居民做咗，即係亦都有280個居民係自行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即係樽仔又好，去白田檢測中心做都好，咁就已經即係完成咗個檢測啦。咁佔咗總數，即係富運樓大概2500個居民入面嘅1500個，大概六成左右。 其實今次就即係比起其他強制檢測嘅大廈遲咗出現呢一個嘅檢測站啦，政府有冇即係事前通知你哋㗎？ 其實冇嘅，我哋講翻嗰個事情，即係開頭嘅時候，其實即係最開頭講呢個40多棟嘅強制檢測大廈嘅時候，應該係30號嘅即係夜晚嘅時間啦。咁當時就應該係睇即係記者會，咁都係講到4點幾就話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安排啦。咁但係就應該5點幾嘅時候，我哋都有留意，即係有新聞稿咁樣啦。咁但係就即係新聞公佈可能，即係唔知咩原因，咁可能去到即係5點打後又唔見咗，咁去到9點夜晚9點10點先見到，個新聞稿出翻嚟。咁其實嗰下消息喺我哋嚟講就好錯亂嘅，因為其實第一居民又會問，咁但係個新聞公佈無啦啦唔見咗，咁我哋又覺得即係嗰個消息究竟係即係是怎樣的呢？咁其實都是非常之混亂的咁樣。咁直至到即係嗰晚嘅11點先話，31號可能會有採樣亭。咁但係點樣擺、點樣去做呢，就都係未知道嘅。咁地區嘅前線部門，咁佢哋都即係都有幫手去即係搭建一個嘅即係採樣亭喺執附近嘅情況啦。咁但係好無奈嘅就係、是、即係31號嘅朝頭早本來就係有，咁但係就即係嗰個原本嘅承辦商咁就我哋叫臨時甩底，咁就令到嗰個嘅採樣亭就冇辦法喺31號就如期開始運作。咁嘅情況其實即係我哋即係我自己認為啦，即係其實第一就係唔知點解即係政府或者係即係呢個CHP 嗰邊，其實佢都冇即係同議員又好，前線嘅唔同嘅部門都好，去即係事前去通知溝通，因為其實如果有咁嘅計劃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強制嘅檢測嘅話，其實應該早啲通知大家，咁即係各個部門又好，我哋又好，可以同街坊解釋或者係做啲預備嘅工作。咁加上就係即係呢一個31號即係臨時即係有個承辦商甩底嘅情況，其實即係時間趕急，加上即係資訊錯亂，其實係增加咗好多居民恐慌。 但以你所知係咪真係你形容嘅甩底咧？定係我見有啲講法又話原本有另一個嘅承辦商，後屘又轉咗另一個。同埋我見到咧即係食衞局就話其實係31號咧已經發咗一個新聞公佈，就話其實富運樓嗰個嘅檢測站咧係1月3號同埋1月4號先至出現，好似又有通知你哋喎，係咪咁啊？ 其實個情況唔可以話佢錯曬嘅呢個就咁，因為其實31號佢係有講嘅，但係都係講緊都係夜晚8、9點嘅情況。咁但係實際上嗰、那個即係強制檢測嘅安排，咁其實30號已經講咗，即係其實嗰個已經有差唔多成日嘅即係一個 gap 喺度。咁其實都所以已經係即係我哋覺得就即係承辦商方面佢甩底嘅情況，其實就係、是、即係上一個承辦商，我唔知邊個啦，因為佢哋都冇同我哋講係上一個邊個承辦商做，即係佢哋原定就話啊嗰日31號會做。 跟住就唔見咗。咁其實個個部門都即係好愕然嘅，或者我哋都啲居民又好，我哋又好都好愕然嚇，點解會無啦啦即係冇咗嗰個採樣亭嘅咁樣？咁我哋後屘問翻就係、是、即係。原本嘅承辦商就即係冇去，即係冇去履行佢哋嘅責任啦。跟住就民政署或者係其他部門都揾咗，即係而家今日即係呢排嚟做嘅嗰個承辦商，即係叫做臨時即係嚟救亡咁樣咯。 呢段時間未有個檢測站之前啦、居民係咪都有啲係做咗個檢測㗎啦？係咪話要去其他中心啦、啊，搭車去第二度啊？定係好似話地鐵站都有得攞啊？那個情況係點啊？ 係咁其實即係主要個情況點解今次即係負運流嗰個事件即係引起都好大嘅即係關注。其實我嘅睇法就即係其實呢、這個因為即係呢幾日即係31號、1號、2號，其實即係對於基層嘅居民而言都算係一個即係簡單嘅年假啦，叫做咁樣。咁其實即係呢幾日即係喺呢個冇檢測停，但係要做強制檢測嘅情況，好多啲嘅我哋嘅年青或者係一啲中年有行動力嘅街坊咧，其實佢都要自己去攞樽，或者去即係好遠喺即係佢離富昌村好遠嘅白田檢測中心，去自行做咗個檢測。咁但係樽嗰方面咧，因為係因應即係星期六同埋有假期咁樣，係啦，咁就淨係得地鐵站有，即係診所咧就都有冇開嘅咁樣。咁郵局都冇開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得地鐵站有。咁而最即係最慘嘅就係、是 okay. 即係深水埗區內嘅地鐵站即係冇樽派嘅，即係我哋富昌村而言。 唔该晒黄杰朗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新增54,99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连续六日超过50,000宗，再多454人死亡，累计超过75,000人不治。首相约翰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未来几个星期可能要实施比四级防控更加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但强调学校是安全地方，在允许复课的地区，学童应该翻学。政府推迟伦敦同周边地区小学原定星期一在圣诞假期之后的复课计划，改为网上教学。不过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小学如期开学，有教师工会要求在广泛地区停课。约翰逊又说，英国星期一开始为民众接种牛津大学和亚斯利康共同研发的疫苗，首批疫苗有53万剂，他希望在3个月之后完成接种几千万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认为，总统当选人拜登承诺在上任后头100日为1亿人注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目标可以实现。美国至今有超过420万人注射疫苗，人数远低于政府目标。福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对疫苗接种工作可望加快速度感到乐观，相信每日接种人数最终可以扩大至100万。福奇又反驳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疫情数据被夸大的讲法。福奇强调死亡人数是真实数字，逼爆的医院和承受巨大压力的医护人员都不是虚假，而是真实。美国累计超过2,0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突破35万。美国新一届国会议员宣誓就职，民主党的波洛西在众议院议长选举中以些微优势击败共和党的麦卡锡，继续担任议长。民主党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丧失11个众议院议席，仍然以222席领先共和党的211席控制众议院。80岁的波洛西再次当选议长，亦都是美国至今唯一一位女性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在发言的时候说，新一届国会在艰难时期展开，首要工作是战胜新型肺炎疫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有几万人集会悼念一年前被美军无人机杀死的伊朗革命卫队属下星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 民众响应亲伊朗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的号召，在市中心解放广场聚集，高叫复仇和反美口号。有人焚烧美国国旗，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在前一晚，人民动员在去年的暗杀地点，即是巴格达机场附近，燃点烛光悼念。美军在去年的袭击中，仲杀死人民动员指挥官穆罕迪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1，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3，人民币6.52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5点，跌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51美元，卖出1,912.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下村的，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挤塞，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从冰川 到沙漠， 从富裕城市 走进监狱之城， 再由珊瑚保护区 闯入玛雅古文明为止， 再一次跟随型男 Simon 踏上另一次精彩型旅。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型男型女全新一辑。今次横跨北美，直闯中美洲， 睇风景之余，沿途认识环保、罪恶、贫富悬殊等等现况。游点子旅游节目咁简单。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迎接新嘅一年，好好计划未来。1月4日星期一，钱佩卿、钟志光介绍苏东坡嘅词《定风波》。 南海归赠黄定国，诗人余良。 其中金句感悟人生， 此心安处是吾乡。 详情请听星期一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2021年1月4日，本港新增41宗确诊，40宗本地个案，16宗源头不明。 曾到元盛楼、辉林楼及张南隧道地盘人士需强制检测。 疫情记者会改网上进行，传媒工会组织极度关注。 美国多名参议员将挑战大选结果，拜登阵营称不改，将宣誓事实。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翻嚟千禧年代8:37啊！咁啊，由今個星期開始咧，逢星期一、二咧都會有我蕭樂文咧喺度同大家係主持節目噶。咁另外咧，星期三至五咧就會由葉冠霖去主持。頭先同大家咧講到咧疫症嘅情況，亦都提到深水埗富昌村富運樓咧入邊嗰個即係強制檢測嘅情況咧，因為其實早前咧喺上個禮拜三啦就已經係列入咗做一個強制檢測嘅名單噶啦。咁不過咧就比起其他列入強制檢測名單嘅大廈咧就遲咗出現有呢一個嘅流動採樣站嘅服務喎，咁有啲人士就批評啊，係咪即係嗰個承辦商甩底咧？有個咁嘅情況，咁啊見到咧政府發言人就話就住深水埗區嚟講咧，已經有三個流動採樣站噶啦，咁亦都已經咧將會咧為一啲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嘅居民咧提供服務。咁當區咧亦都有白田社區檢測中心咧做一個嘅免費檢測服務嘅。咁民政處亦都設立咗跨部門嘅援助站，方便啲居民去查詢，並且為有需要嘅市民咧係提供一啲嘅樣本瓶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對於成個疫情嘅情況啦、疫苗啦，或者復唔復課啊，即係有啲嘅私人企業係咪要做翻復工啊？或者而家講到即係強制檢測，你又點睇咧？有冇影響到你呢？都可以打嚟1872311講下你哋嘅睇法嘅。咁另外一個咧，都想同大家去探討一下，見到就係11月已經推出咗嘅啦，其實就係一個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咁就係主要咧係俾你去到一啲嘅地方啦、場所啦，好似餐廳等等咧，就有一啲二維碼咧就係擺出嚟嘅。咁你用呢個程式咧去掃咧，就即係可以將一啲嘅資料就係記錄喺呢個電話度嘅。咁啊，不過有啲嘅聲音就話啦，對於嗰個程式會唔會有一啲私隱嘅隱憂咧，都有啲咁嘅睇法嘅。咁早前咧，創新及科技局長咧薛永恆咧就話有41万人係裝咗噶啦，咁啊嚟緊仲會有一個嘅提升版，就研發咧係咪做自動感應同埋記錄嘅方法，咁啊唔使去一定要拎個應用程式嗰個二維碼出嚟掃啦，咁呢個就話係涉及一個藍牙嘅技術嘅，咁實際運作上咧都有少少技術性嘅，咁啊請翻咧呢一方面熟悉嘅人士咧同我哋一齊講下，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謝樂文。 早晨，方寶橋。咁啊，見到安心出行有一個提升版係研究緊嘅，咁就話用藍牙自動感應追蹤。以你所知呢個技術係點樣運作？點樣藍牙又追蹤到我哋嘅即係出行記錄咁樣嘅 咧？其實咧有一啲程式都有時會用嘅，不過就真係唔係好多嘅。我哋佢哋應該嗰啲公司咧，譬如佢用嘅時候咧，就會裝一個裝置咧叫做 iBeacon 嘅，咁、那個 iBeacon 其實是一個藍牙發射裝置啦，即係藍牙信號發射裝置。咁、咧其實之前咧喺一個智能燈柱上面都有講過咧，就要裝呢個 iBeacon。咁當時都冇人反對，因為其實嗰個 iBeacon 嗰個裝置咧本身就只係即係定時定候或者即係連續咁喺同一個地方發射同一個信號。主要當然就係講，譬如話而家好似安心出行個 app， 如果佢要提升嘅話咧，就接收呢個藍牙信號，咁就話俾你聽究竟佢係即係依個係咩地方啊咁樣，咁就好簡單嘅啫。之前智慧燈柱咧都係咁樣，智慧燈柱都係話哦話翻俾人聽究竟我去咗呢支燈柱，可能呢燈柱附近啲乜嘢，或者佢純粹即係俾個即係位置，咁跟住你自己上網就揾翻究竟嗰啲燈柱附近有啲咩嘢。咁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嘅。咁所以咧，安心出行嘅 app 其實而家就如果佢哋話，即係聽講都係一個好初步嘅階段咧，就話希望會加呢一個裝置落去，咁就令到咧就即係我成日都有一個舊病，我就講話而家呢個安心出行嘅 app 咧就係要大家首先要裝啦，好多人要下載啦，咁跟住又要好多處所要有呢個 QR code 啦。咁跟住先至可以，大家又要經常要 scan 喎。咁最麻煩就係呢一個要經常大家要 scan 就最麻煩啦。咁變咗自好似好半自動咁，我哋要全部要有啲手動嘢要去做嘅。咁但係如果有咗呢個藍牙裝置嘅話咧，就變相就大家就可能自動啲啦，你就淨開住個 app 得啦。咁就唔需要又特登走去 scan 個 QR code， 咁就睇落就方便啲。不過就當然啦，好多人擔心第一就話嗰、那個究竟呢個 iBeacon 本身會唔會有？就會唔會攞我啲資料走啊？或者會唔會好難搞啊？咁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諗法嘅，就係話 其實要裝呢個 iBacon 咧，比要人裝 Kiosk 更加艱難。因為除咗錢，其實錢就好有限嘅。呢啲 iBacon 喺網上我見到都係可能幾蚊一個美金一個。咁但係而家講緊即係德國可能幾多萬個處所啱啱先有個 Kiosk， 而家又再冒冒然要人再裝呢個 iBacon 嗰個裝置咧，就第一就可能會再搞多幾個月啦。咁第二咧就係、因為個 iBacon 其實佢本身嗰個發射嘅範圍其實就係南亞嚟嘅，咁南亞嗰個發射範圍係講緊十至一百米，咁喺譬如話而家啲食肆好多都喺商場入邊，會唔會十至一百米範圍裏邊其實有好多食肆？咁我坐低，譬如話啊，我安心出行就本來就唔使我撳噶嘛，而家佢就彈出嚟同我講啊，呢度有十間食肆，我要撳喎，咁其實嗰個效果會唔會係差唔多？即係只不過你唔使攞個手機出嚟掃，但係日後你都要去撳翻啊，究竟你去過邊個食肆？去撳翻呢個掣咧， 但係每一個頭先講呢啲 iBeacon 嘅裝置，唔係有獨立自己嘅發射一啲信號出嚟，應該理應譬如兩個地方，我當喺附近啦，佢哋發射出嚟嗰啲信號，應該係咪有唔同嘅號碼識別到㗎？係咪咁？ 係有唔同號碼識別到，咁但係因為個程式係冇辦法知道你究竟去咗邊度㗎嘛，即係喺附近其實都當你去過咁嘅話咧，咁究竟你係喺 A 餐廳啊，定 B 餐廳啊，定係 C 商店去過咧？你喺附近。就全部都會見到嘅喎，咁所以呢個可能都變咗有一啲手動嘅嘢要做咯。即係除非其實喺美國咧，我哋成日都有好多人去比較呢一個安心出行 app 同埋美國咧，即係呢個 Apple 同 Google 就出咗一個暴露通知嘅系統嘅。咁嗰個系統咧就都係 scan 藍牙，但佢就唔會 scan 呢啲位置嘅。咁但係淨係純粹咧就係話。收集咧喺你路過啦，究竟你有同幾多人咧係見到，咁就互換大家藍牙裝置嘅資料。咁如果你有裝個系統嘅話咧，假設有人呢、這個確診嘅話咧，佢就會 send 個推播通知去俾見過佢又曾經有接觸過一段時間嘅人啦。咁就話俾你聽，你曾經有咁嘅接觸者，咁你就去做檢測啦。咁呢個系統嘅好處咧，就係真係完全推著咗之後就唔使掂噶，因為我哋淨係會知道你究竟有冇同確診者。接觸過啦，但個唔好處咧就係根據政府哋嗰邊講咧，就話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咧就覺得，或者啲醫學專家就覺得咧係需要見到究竟你去過邊度，先至可以追蹤到呢啲病患者，而唔係純粹淨係知道個病患者係邊一個，但係我唔知道你去過邊度，即係呢個就大家嗰個分歧啦。 呢一個嘅應用程式都好強調就係記錄個即係啲資料啦，啲出行記錄喺個電話度啦。咁大家而家就好擔心啦，有咗呢個藍牙裝置，會唔會真係有一啲私隱嘅隱憂？可能真係大家擔心嘅嘢會有咧。甚至頭先話即係可能係咪會攞到電話入邊啲資料啊，一啲追蹤嘅技術啊，會唔會涉及喺入邊咧？咁你自己見到會唔會係咁咧？ 嗱，而家根據政府嘅説法咧嚇，嗱，當然第一就係話佢已經之前有嗰個程式好多權限，咁好多人喺度講話啊，你係咪攞太多權限咧？所以就都已經削減咗啲啦。咁第二咧，其實就係話，因為呢個裝置，即係呢個程式咧，本身咧佢係有講過就係話，如果你係確診咧，佢先要將你佢嘅出行記錄打包，跟住就 send 翻去呢個系統嗰度嘅。咁本身咧，佢話即係如果佢平時收集咗呢啲記錄，包括你用 QR code 收集好，用 iBacon 收集好咧，其實佢係唔會 send 翻政府。如果根據政府呢個説法咧，暫時就睇唔係好太多私隱嘅問題啦。 咁又會話呢個程式亦都係攞得比即係應該要有嘅資料多記錄咗落嚟，會唔會係咁咧？因為我見有啲即係業界人士都話，係咪有一啲叫做即係中文我夾硬譯咧，就叫暴露通知技術咁樣，即係係一個程式咧係收集得過多嘅資訊，會唔會係可能係會呢一啲位會涉及個私隱問題？ 嗱，頭先就係講緊嗰個 Apple 同 Google 即係共同開發嗰個暴露通知系統，嗰個咧就真係淨係收集藍牙資訊嘅啫，所以佢就冇攞位置嘅。咁呢一個安心出行，因為佢需要攞位置，咁但係佢就而家就強調打包攞走，你啲係直接你自己自愿，因為你譬如確診啦，咁你就填咗自己個人資料之後就打包 send 翻俾系統嘅。咁之前就有講就係話嗰個程式上面嗰啲權限咧，就好似攞得太多。咁係啦，嗰啲業界嘅人士都話。嗰、那個系統上面究竟呢啲咁嘅資料使唔使攞走㗎？咁於是乎後來咧，其實你有見到呢個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咧都有作出咗修正咧，就話佢哋刪走咗一啲大家都有懷疑嘅。咁暫時刪走咗之後咧，又唔係太多見到業界再有啲咩太大嘅問題咯咁樣。 咁、但係個別都仲有啲問題，即係都係講緊大家究竟相唔相信個系統啊，甚至乎都係其實而家點解抗疫咁艱難呢，都係因為大家對呢個政府嘅信任度真係唔高啦，即係變咗總之你整啲咩俾我都唔裝，咁就難搞，所以你見到嗰個下載率其實都唔高呢，可能要多一個原因。 OK， 咁唔該曬方寶橋，方寶橋呢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嚟㗎，咁同佢講到呢即係最新安心出行呢話有一個嘅提升版啦，咁去講一啲即係作為業界人士一啲睇法啦。再請一位嘉賓就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早晨。 早晨啊，蘇國文。 早晨，黃志光。頭先都講咗少少即係安心出行咧，話會研究一個嘅提升版，就話會涉及一個藍牙嘅自動感應追蹤嘅功能嘅。咁市民就唔使好似淨係而家拎二維碼對住個二維碼去掃啦。咁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個係點樣嘅技術上係？ 其實頭先啊，方寶橋咧都講咗一部分咧，就關於嗰個技術本身，就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有一啲指定嘅處所，我哋係裝置咗一啲藍牙嘅信號嘅發射器，咁呢個係一個我哋叫被動發射器嚟嘅，即係話佢只會係放出信息，話俾周邊嘅人聽咧，我個位置喺邊一度。咁跟住咧，如果我哋嗰個程式係可以讀到呢啲信息嘅話咧，咁佢就會自動記錄到嗰個用戶咧去過呢一個位置，或者係停留咗呢個位置，咁然後咧就作出一個叫做出行嘅記錄喺嗰個 Apps 裏面。咁當然啦，用呢個藍牙裝置或者呢啲信號發射器，我哋去接收嘅話咧，咁要解決好多，要解決一啲技術嘅位置嘅一啲問題。咁正如頭先方寶橋都講過，就話信號可能咧嗰個接收範圍啦。咁另外就係可能如果一啲譬如話一啲場所係比較密集啲嘅話咧，咁我就要識得分析究竟嗰個用戶其實究竟係響邊一個處所停留。咁呢啲其實咧就我哋都係同緊一啲大學嘅團隊咧喺度研究緊嗰個技術嘅。咁點樣應用喺我哋嗰個安心出行嗰個流動應用程式裏面。咁當然即係要我哋嗰個技術研發成熟啦，咁然後我哋先至會考慮咧，就是、安裝喺我哋嘅 Apps 度啦。咁同埋其實個大前提咧，都係喺我哋開發呢個 Apps 嘅時候咧，那個目的嚟嘅就係話係一個保障私隱嘅程式啦，一個去中央化嘅，咁即係話全部係靠個程式自己去 detect 同埋咧就係、是、去記錄。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啲嘅我哋可能係有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嘅人工智能嘅計算啦，咁即係話嗰個人究竟係咪停留咗向呢一個處所咧，定還是係我哋要分析埋其他周邊嗰啲信號，我哋拎走佢啦。咁另外就會計算翻佢停留幾耐，同埋咧就係話佢係咪真係離開咗個處所啦。咁即係呢啲咧，全部都係一啲運算咧，我哋係需要調校嘅。咁呢度而家我哋係同緊香港大學一個團隊咧，就研究緊呢一個安排嘅。咁當然測試咧，我哋都係希望就係揾一啲合適嘅處所，即係未必係所有處所我哋都係需要，反而咧就揾一啲合適嘅處所，就係、是、可能譬如話佢 scan 嗰個二維碼唔係咁方便嘅。譬如話一啲我哋而家諗緊嘅一啲場景就係、是，譬如佢上車咁樣樣，咁可能的士就好啲啦，因為佢嗰、那個空間比較細啲，咁佢亦都我哋有一個已經有一個配套咧，就係、是、佢可以直接 scan 到嗰個的士嘅車牌號碼，讀到嗰個號碼。咁但係譬如另外啲場景，例如小巴啊，或者甚至乎巴士呢啲咧，咁可能咧就係、是、用頭先我講嗰個那個藍牙裝置咧，就有機會就係變咗個乘客就唔需要咁麻煩啊！我上車嘅時候咧，又要攞個機出嚟，又要 scan， 咁又要照顧住嗰個安全啊嗰啲咁樣啦，咁佢就可以坐定定，那個 app 就會自動幫佢 detect 佢自己嘅位置咁樣。咁呢啲我哋係研究緊啦，而家。 頭先講到咧話嗰個藍牙技術個範圍有幾大咧，都同大學去研究緊。其中一個諗法就係一啲人工智能嘅技術，譬如嗰間停留喺度幾耐，呢、這個會唔會都係即係變咗計到嗰個人？即係我哋大家初初就以為啊，呢、這、一個識別碼純粹係發放一個識別碼，咁我喺個電話度記錄到啦。但係而家會計算埋我停留喺某個地方幾耐啊？係實際嗰個技術係點樣？點樣運算？ 其實因為我哋嗰個程式咧，最主要就係嗰個幫助嗰個用户咧自行去記錄佢去呢一個處所。咁跟住離開嘅時候，佢就要撳離開個按鈕啦。咁就變咗記錄咗佢停留喺呢個處所嘅時間。咁呢個咧就係記錄低咗喺嗰個程式裏面，咁作為一個出行記錄咁樣。咁其實用翻頭先嗰個比較自動化呢個方法咧，那個原理都係一樣嘅。 咁但係我就一定要計算到咧，即係佢唔會俾周邊嘅信號影響咗。咁我哋真係好清晰咁計算到呢一個用户咧，究竟係停留喺邊一個處所？咁頭先亦都有一啲即係坊間有一啲説法就話，因為我譬如話我唔同嘅處所，如果都裝嘅話，咁有機會影響咗個信號啦，干擾咗。咁個程式去計算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咁就可能咧，我哋需要處理埋呢一啲咁樣嘅信號嘅干擾。咁裏面牽涉就一啲計算啦，即係譬如話信號嘅強，即係我收到嘅信號嘅強弱，同埋嗰個信號嘅穩定性啊。咁好多呢啲嘅即係一啲嘅數學嘅計算咧，咁大學嘅團隊係研究緊嘅。咁另外就係當然佢你自動幫佢記錄低佢留低咗呢個處所，咁我哋當然係要幫，希望可以做到就係自動可以佢離開嘅時候咧，就係可以停咗嗰個記錄咁樣。咁等佢可以真係有一個好清晰嘅 record 咧，記低咗個 app 數。咁所以呢啲咧又係一個計算嚟嘅。咁但係呢啲計算咧，正如頭先我講就係、是、因為由於我哋係要保障個私隱啦，所以全部呢啲嘅運算咧都係喺個程式裏面做。咁所以我又要令到個運算咧就係要簡單，就唔可以話令到個程式好大啦咁樣樣。 咁所以實際嘅運作上係咪譬如一個用家下載咗一個安心出行個應用程式之後咧，就要保持開住咗嗰個 apps 嗰個應用程式先，同時亦都開住個藍牙，即係是但一樣咧唔開嘅話咧，都係記錄唔到嘅。定係因為譬如我哋個電話要特登開咗撳咗嗰個程式先嘅嘛，先至運作噶嘛，係咪咁樣？ 平時咧係啊，冇錯，你要首先一定當然一定要下載咗個程式啦。咁你每次用嘅時候就攞出嚟好似打卡咁 scan 個 QR code 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要一個比較自動化啲嘅方法咧，個程式其實就係要著咗藍牙咧，先至係有頭先嗰個功效嘅。咁如果個用户選擇熄咗個藍牙嘅話咧，咁呢個自動登記嘅功能咧就運作唔到噶啦。咁就要用翻手動啦。咁佢就 scan 翻嗰個 QR code 咁樣咯。 方寶橋頭先提到一樣嘢，就話會唔會你即係呢啲場所要裝呢啲裝置藍牙裝置都要花一段時間，要有冇話即係計過裝幾耐啊？或者喺呢啲處所度裝嗰個技術性難唔難啊？其實有 嗱，其實技術咧就一啲都唔難嘅，因為嗰個藍牙裝置本身都係一個好簡單嘅裝置，同埋佢都係純粹發出一個即係佢自己獨特嘅信號。咁所以咧就安裝咧反而就唔係難，而係我哋要解決頭先我講，即係如果我係要有咁有成六，我哋而家有67000幾個處所啦。咁係咪真係每一個處所都需要擺一個咁嘅裝置咧？定還是有一啲比較獨特啲嘅場所，正如頭先我講，係盡量係便民嘅，方便佢做記錄，而咧就唔需要話佢兼顧好多其他嘅安排嘅。咁嗰啲地方我哋先行做一個測試，會唔會好啲咧？咁呢個我哋都係研究緊嘅，所以就未有一個話定案係咪要全部都做曬。咁我哋首先就測試咗個技術係咪真係穩定，係咪真係有效。咁然後咧，我哋就可能嘗試揾一啲嘅合適嘅場景咧，就做一個小規模嘅測試先咁樣咯。 我見成日都提咧話即係如果做一個提升版咧，就主要喺小巴嗰度先啊嘛。而家係咪都仲係咁啊？其他交通工具咧，因為好似你如果講話巴士啊、港鐵，應該係仲多人搭嘅喎，或者都仲多人用嘅時候，未必個個都可以控埋去嗰個二維碼嗰度去掃嘅喎。呢啲係咪應該更即係更需要快啲去做？你頭先嗰個藍牙技術咁啊，方便啲去做咧。如果真係要第一階段要做喺小巴，又要搞幾耐咧？呢個又？ 我哋首先而家都仲係希望大學個團隊咧就解決咗個技術嗰個挑戰先，咁就係話咧，即係一定要係由於佢係自動去做記錄啦，咁一定要係做得準確嘅，即係冇頭先嗰啲即係要撇除咗頭先嗰啲技術困難咧，係做到呢個咁嘅記錄。咁然後我哋就揾個場景試，咁我哋都研究緊就究竟邊一啲場景係比較合適啦。咁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其實小巴業咧都係好有興趣支持呢一個安心出行嗰、那個計劃嘅。不過咧就係、是、我哋就未諗到有啲咩方法咧係令到嗰啲小巴乘客係可以簡單亦都係安全咁樣咧係可以掃到嗰個二維碼。咁咧就所以變咗咧，我哋覺得咧就如果用呢個自動化嘅方法，用一個藍牙裝置咧，咁而佢覆蓋嘅範圍咧又真係可以真係一個裝置就可以個信號可以去到成個小巴嗰個範圍，咁亦都方便到啲乘客響上車嘅時候坐低咧，咁就可以做到呢個自動嘅偵測。咁至於你話 譬如話巴士、地鐵呢啲咧，咁我哋都會研究下嗰個場景係咪合適啦。咁亦都咧，都要同衛生防護中心即係夾一夾嘅。咁即係對佢哋嚟講，覺得邊一啲嘅出行場景咧，係需要市民咧係做一個出行記錄，咁啊方便佢哋咧，就係到時有事嘅時候咧，咁佢可以做一個醫學監察啊，或者係做個分析咁樣。咁呢個我哋會一路研究咯。 嗯，頭先啊，黃子光都講過幾次呢、這個程式都幾強調去中心化嘅咁，去中央化嘅咁、我見咧就即係而家安心出行，而家有啲人都擔心就係嗰個私隱嗰個問題嘛。咁、我見到創科局局長咧之前都喺訪問度啦，都呼籲市民咧係即係要放下一啲嘅私隱嘅考慮嘅。其實如果真係市民好擔心用呢個程式咧，會有一啲私隱嘅問題咧，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或者真係即係或者有冇啲乜嘢可以釋除佢哋嘅疑慮去用呢？一個嘅程式咧，又 嗱，我諗我哋再會需要不斷咁樣去向公眾解釋翻清楚個程式本身個運作啦。因為我哋正如頭先我一開始都講，我哋其實開發呢個程式咧，基本上第一個概念都係一個自主記錄嘅概念嚟嘅。咁同埋咧就係嗰個私隱嗰個保障。咁所以咧個程式本身咧係冇任何一啲中央嘅數據庫嘅記錄。嗰、那個用戶啲資料，咁下載咗程式之後咧，唔需要做任何嘅登記，已經即刻可以用。咁嗰啲數據咧係儲存喺個手機裏面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成個開發咧，都唔會有一個私隱嘅一個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既然有公眾一路有呢個疑慮咧，咁我哋要我哋一定要多啲。做多啲解說啦，做多啲解釋啦，咁啊令到公眾咧就係即係清楚明白嗰個技術啦。咁至於話啊，如果真係有一啲市民，我都係好擔心啊，下載呢啲程式會有即係會有呢個考慮嘅話，咁其實有好多我哋啲衛生防護嘅專家都提，其實佢最主要目的都係希望提醒市民咧多做出行記錄。咁變咗你其實用唔同嘅方法都係都得嘅，最緊要係提高市民嗰個警覺性咁解嘅啫。 我見今日啲報道都話係咪會強制一啲食肆或者一啲康體場所、一啲除口罩活動嘅地方先係強制要用呢一個安心出行嘅 Apps 其實而家我哋已經係根據我哋嘅條例咧，就強制咗嗰啲場所咧，就需要張貼啲二維碼，咁就提醒啲市民咧就自己做記錄啦。咁當然疫情而家都係好嚴重，咁我哋都要睇翻嗰個疫情嘅情況咧，再同我哋衛生當局研究有啲乜嘢可行嘅措施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黃子光，黃子光就係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嚟嘅。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 至於下個星期一到期的中小學暫停面授課程安排，估計亦都會延期。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就提到，因應聖誕和新年假期已經結束，不少學校將會在今日起恢復網上授課，等學生盡可能趕上學習進度。有中學校長指出，雖然教育局早前宣布停止面授課堂和校內活動去到1月10日，但是考慮到應屆中六生需要準備文憑試，將會安排他們回校上實體課，並且將校內模擬試安排在農曆新年假期後，以協助學生進入備試狀態。另外有校長表示，會為疫情起落做好幾手準備，包括考慮以分批回校方式應考，盡量在防疫和學業之間做好平衡。文匯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在一个月之内第二度爆发疫情，五该地盘复工只是一个星期，昨日就再度出现一宗确诊和10宗初步确诊个案，该感染群组累计39宗确诊和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建议该地盘再度停工，预料有1500名的工人需要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记者会指出，该地盘首次爆发疫症时候，受感染的主要是扎铁工人。这一次首宗发现个案是一名地盘管工，其余受感染的人士比较多是搭棚、钉板和清洁工人。相信和上次染疫的工友不是同一班人，估计患者和其他工人共用更衣室造成传染。这个是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內地不斷收緊入境檢疫要求，聽日起入境深圳人士需要提供已經預約檢疫酒店證明。大批港人在新措施實施死線之前衝關，過去4日有超過10000人經過深圳灣口岸北上回鄉避疫，比之前一星期多大約18%。 深圳當局亦在上個月30日宣布，要求所有境外入境人士完成14日酒店隔離檢疫之後，如果離開深圳返回廣東省內其他地方，需要再接受7日的社區管理，其他相關人士非必要不應該外出。《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12名港人在內地海域被捕，其中10個人因為組織以及偷越邊境等罪名，被判囚7個月至3年不等。協助被告家屬的12港人關注組透露，昨日有3位家屬率先前往深圳成功過關，期望可以在等14日的檢疫隔離完成之後爭取探監。本港保安局就重申不會派員隨同家屬北上或者是代為安排探視。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據本土研究社統計，發展商近10年不但納米盤越起越多，而且越起越細。本研社參考市建局定義，將面積小過260平方尺單位視作納米盤來統計，發現2010到19年間一共落成8550個納米盤。林鄭月娥在2017年上任特首之後，納米盤每年落成量都過千，10年間升了85倍，建議政府在賣地條款推限尺要求，新建項目最小單位面積不細過260尺。發展局回覆，市場不同時間對不同單位類型需求亦都有變化，暫時未有計劃透過賣地條款或一要求發展商提供不少於特定數量或者面積的單位。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下個月將會展開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但是很多人仍然對疫苗的安全性存疑，政府需要做好前期的準備工作，按住高風險群組設定接種優先次序，接種地點更加是需要遍佈全港便利市民，亦都要有充裕人手為市民接種，不要出現早前強制檢測的配套措施不足，市民想檢測亦都無法如願。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指，本港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持續多日在50宗下橫行，防止疫情惡化初見成效，不過為防疫情再次反彈，政府構思從4方面加辣抗疫。社評說，關鍵的是加辣抗疫要加快研究決策，雷厲風行制定以清零為目標的行動方案，以戰時措施調配增加資源，真正讓清零成為現實。文匯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在社交網站說，政府目前在外防輸入已經做到滴水不漏，港元更加是流露一臉自信的笑容。社論說，外防輸入是否真的滴水不漏有待時間驗證，但是抗疫工作是一場馬拉松，階段性的成績絕不足以滿足，沾沾自喜永遠是最大敵人。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說，踏入新一年，抗疫難言放鬆，連日來市民春假期聚集，增加了病毒傳播機會，恐怕再現新一波的感染高峰。另一方面，大批港人經深圳灣入境深圳，出現罕見的春運潮，為內地抗疫增加沉重壓力。社評說，抗疫絕不能有絲毫放鬆，必須採取更嚴密的防控措施，否則情況或者會不斷惡化。大公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观塘道来回方向啦，较早前咧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咁而家去油塘方向咧就已经清理好，大约系十几分钟噶，咁但系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龙翔道嘅星河名居。咁但系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咧嘅意外咧就仲未清理嘅，咁车龙就喺观塘港铁站对出啊。咁重复多次，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去旺角方向未清理好，龙尾就去到观塘港铁站，去油塘方向咧就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车龙都好长噶，排翻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粉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年1月4日，本港新增41宗确诊，40宗本地个案，16宗源头不明。 曾到元盛楼、辉林楼及张南隧道地盘人士需强制检测。 疫情记者会改网上进行，传媒工会组织极度关注。 美国多名参议员将挑战大选结果，拜登阵营称不改，将宣誓事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9:12啊！头先过去一个钟头咧，同大家讲到疫情嘅情况啦，亦都讲到咧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因为坊间都唔少人关心咧嗰个嘅私隐嘅情况。咁啊，见到而家政府就话会有一个嘅提升版，咁啊系一个涉及蓝牙技术嘅，咁啊方便啲人咧唔使一定要拎一个嘅应用程式出嚟去场所嗰度咧，系搵个二维码嚟扫啦，开着嗰个蓝牙啦，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嘅记录嘅状况噶啦，咁但系呢个都系话喺大学个层面嗰个研究紧嘅啫。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毕先生，喂，早晨。 早晨啊，萧生。 系，请讲，毕生。 系就咁样嘅，其实咧呢啲手机程式嗰个地区政策咧，其实有两个技术嘅，一个系一个卫星导航啦，一个咧就系用广宣嗰个 IP 层。其实两个咧嗰个范围性啊有啲唔同。咁啊，但系咧 ，IP 勤咧系细啲嘅。咁其实要知道个用途系点用。其实 IP 勤咧系俾啲人咧系零售商啲铺头咧去侦测下喺个铺里边，咁啲人行去边个位系多啲。你谂下嗰个范围系几细？咁但系咁储几多咧，就睇个手机程式点写嘅。咁呢个就系个信任问题啦，系咪？其实信任问题咧，我觉得咧成日政府咧成日都系咁嘅。你信我啦，我作啦，你信我啦咁样。但其实点解佢唔揾个第三方去认证啊？ 你自己本身都系业内人士系咪咧？ 系冇错，冇错，冇错。 哦，所谓第三方认证即系点啊？即系而家有啲业内系专做认证，佢系唔会涉及私隐问题，定系点样噶？嗰、那个运作 系啊，咁你有好多即系 security 或者 audit 嘅 firm 可以认证啊。如果认证咗你个手机程式，其实咧我要储咗几多资讯，有几多去翻一个中央嘅数据库。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咁嘅认证，俾市民有个信心啊嘛。即系其实情况就好似独立调查委员会咁样咯，系嘛？你一路都唔做，咁啲人梗系唔信噶啦，系咪？咁我希望即系政府去考虑下，用翻一个第三方嘅认证咯。但系个认证咧，我都好希望佢哋咧唔好揾另一个政府部门认证。即系等于咗先，你用监警会去就调查警察，用独立啊调查委员会，其实个效果一样嘅啫。人哋都系唔信。 OK， 好啊，唔该晒毕生，佢就话希望一个第三方认证啦，等啲市民用嗰阵都可以安心啲啦。咁另外仲有陈女士，早晨，陈女士。 早晨啊，咁我工作地点咧系夜校嚟嘅，咁我哋收到学生咧都担心嘅，因为佢话如果翻嚟学校当中有同学佢哋系确诊嘅话咧，咁就会去强制检疫啦，或者系雇主要求佢哋要去检疫完系 positive 咧正嘅，即系阳性嘅先可以negative 系咪啊？即系阴性先可以俾佢哋翻工。咁其实而家个社会咧都出现咗，大家都人心惶惶嘅。咁我都睇过一啲专家啦、医生佢哋一啲介绍疫苗嘅。其实我个人就信科学咯。如果系已经呢啲疫苗喺外国已经系进行紧接种，亦都系嗰、那个 并发症咧，唔系话系高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我都鼓励多啲人去打疫苗啦，因为否则而家我哋不停咁样第一至到第四波啦，而家先林郑先好有信心就话做到滴水不漏，点解唔喺之前去引以为鉴咧？以前嘅不同嘅群组去因为跳舞啊、更衣室啊、跟住传销商除口罩啊等等，呢啲系大家因为过分嘅一个亲密嘅行为啦，而又冇戴口罩，而系令到呢啲确诊啊嘛。咁同埋我有都有问过身边老人家嘅、其实佢哋都担心话唔接种噶，因为佢哋话惊会有副作用，因为佢哋连流感针都唔肯去打。咁所以我相信政府应多啲教育咯，俾、多啲信息俾啲老人家或者啲担心人士，等佢知道呢啲疫苗佢哋能够系发挥保护嘅作用咯。 好，唔该晒陈女士。讲到即系都即系佢自己本身做夜校啦，都希望即系多啲人即系睇住数据啦，先至去再去决定咧系咪打呢个疫苗。咁佢就有个咁嘅睇法。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咁另外咧见到喺疫情之下，其实好多唔同行业咧都有一个停业嘅情况，好似一啲派对房间啊、戏院啊等等，美容院亦都见到系咁。见到美容行业咧，有啲代表就话再咁落去咧，真系挨唔住啦。咁佢哋嘅营业情况或者即系而家呢段时间究竟系点样嘅情况咧？请嚟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有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早晨。 早晨， 早晨，叶世雄。咁啊，而家我见到其实寻日你哋出咗离开记者会嘅，咁我想问一下就系而家喺即系要停业嘅情况下啦，美容业嗰个嘅影响系去到几大咧？即系都去咗成年啦，而家成个疫情。 是啊，我哋總共前前後咧，只要停到6號咧，係總共停咗100日嘅。咁你諗下，任何一個行業，其實唔好話單止美容業啦，就諗任何一個被咁樣勒令停業嘅行業，即係一年裏面365日冇咗100日去嘅做生意，喺香港一個咁高成本嘅社會，其實點可以捱到嘅咧？係咪？所以係一個去到一個好水深火熱嘅即係臨界點㗎啦。 昨天見到你們就有些想說是、即是復翻業的，但是有條件識復業的，所謂有條件是怎樣做？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提出我們覺得復業呢？第一、不是我們即個行業有什麼群組、或者很大量確診引致即個、確診數字上升。第二即是、司長、特首都分別讚許過個行業的抗疫功夫做得好的、即甚至比他們預期或者專家要求更高的做得規則。咁嘅情況之下都要被停，我哋覺得首先好無辜。第二就係你停咗並無助嗰個人群，因為阿司長話唔係要懲罰你哋，你哋做得好。但係咧，我哋真係想減少市面嘅人流。咁但係我哋尋日咪影，我自己親自去影嗰啲相，邊有減少嘅人流咧？係咪？你見到個側邊嘅人流依舊，户外嘅郊野公園萬人空巷。有啲工廠就係開倉啊，或者有啲活動啊，啲 event 咧，有嗰啲後樓梯排隊排到唔好話1.5米啦，1.5寸都冇嘅嗰啲距離。咁呢啲情況繼續嘅情況之下，你停過我哋一啲行業，其實個意義喺邊度咧？我哋覺得係咪？咁我哋提出有條件嘅意思，只不過係話，如果你仍然係擔心我哋復業都仲有一啲即係增加嗰個確診嘅風險嘅話咧。咁我哋可唔可以參考其他行業，譬如個時間上，可唔可以唔做咁長啊？ 幾耐做？ 我哋我哋平時都開成11-12個鐘嘅，即係可能朝頭早10點開到夜晚9點10點。咁我哋可唔可以縮翻短8個鐘、7個鐘啦、甚至6個鐘啊？即係我覺得你好，你因為你而家嗰個靠你嘅所謂補助接濟係嚴重不足。咁你俾翻個空間啲業界自己去投生，最慘係我覺得今次最離譜係嗰個員工係完全零補償啊，即係連個補就業又冇埋。咁佢哋請問人哋點過年、點供樓、點交租嘅係咪？咁你又唔補償？嗱，因為你好似外國咁，停咗某啲行業，你出糧嘅，你出翻7成俾佢、6成俾佢都好啊。你完全都冇對員工有任何嘅資助，我覺得即係完全。過唔到生活嘅人哋係，即係除咗嗰啲經營者之外，人哋嗰幾萬個員工嘅家庭都要生活噶嘛。 我見你哋話咧有條件復業咧，除咗話即係縮嗰個營業時間咧， 仲有話係咪話啲員工做檢測，即係你哋都可以定期去做，都願意嘅。同埋話淨係接一啲預約客，係咪都係咁啊？ 係啊，嗱，即啲預約客唔做 walk in 客，咁變咗咧，其實我哋個行業點解我哋有信心？又或者你睇到過去一年嘅歷史，點解我哋可以守得咁好呢？其實你睇到我哋個行業嗰個 trading system， 即係追蹤翻嗰啲顧客嗰個能力係好強。我哋嗰一個任何一個時刻，邊個客喺店，佢嘅聯絡同場有咩人，我哋係記錄得非常清楚嘅。所以我哋相對其他一啲嘅經濟模式或者嘅營運模式，更加有系統地可以揾到啲客人。咁我哋嗰、那個淨係做預約呢、這個，因為我哋有曬啲客户記錄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我哋可以接受到嘅。 但係話檢測咧咁， 檢測嗰度我哋都嗱，其實咧，因為我哋好嬲嘅，其實我哋喺四月初三四，你見到好多官出嚟講美容係高危嘅，所以咧就冇必要就唔好去啦咁樣。其實當時已經嚇走曬我哋啲客噶啦。咁我哋亦都即係好努力咁去用事實用。結果去證明嗰啲客睇我哋唔係一個高確診嘅行業，甚至係零確診嘅行業。咁所以咧，如果要檢測咗啲顧客先有信心嚟嘅，呢、這個無論在公在私，其實我哋嘅員工經營者佢哋都樂意去做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阿葉世雄啊，葉世雄咧就係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嚟嘅，咁啊講到美容業即係而家個情況同埋佢哋一啲希望可以有條件復業嘅訴求。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十五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转一转讲个话题啊。其实而家咧，譬如见到咧，讲紧咧，香港咧之前有一只系适用于儿童同埋成人嘅只椎肌肉萎缩症嘅一啲药物嘅。咁其实之前咧系已经系香港注册咗，去到而家都超过两年嘅啦。咁啊，见到咧仍然咧系有一啲成人嘅患者咧系未获得呢一个嘅医管局提供治疗嘅。都想了解一下咧当中嗰个嘅来龙去脉系点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头先讲到咧就系脊髓肌肉萎缩症系咁啊，系香港罕见疾病联盟会长曾建平，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曾建平，想头先都讲到啦，呢一个嘅药物嘅，即系一个呢、這个病，首先是一个罕见病嚟啦。咁呢一个嘅药物资助情况咧，而家咪主要集中咧，就话喺一啲小朋友身上，就成人就系得一位啦，应该就系阿周佩珊啦，咁系咪都系咁？ 系啊，系啊，主持人你讲得啱，就系、是行政长官喺2018年咧。喺特首辦前面接咗一啲患者嘅信之後呢，就佢應承係要引入呢隻藥呢，係為香港嘅脊髓肌肉萎縮症嘅病友呢，係解決嗰個藥物治療嘅問題。咁但係差唔多兩年半啦，到今日為止呢，我哋知道大概有十幾位呢係小朋友啦，即係十幾歲以下嘅，同埋呢係只有一位嘅成年患者周佩珊呢係用緊呢隻藥。咁而呢喺我哋認識有幾十位嘅成年嘅呢、這個脊髓肌肉萎縮症嘅患者呢，佢哋每一次覆診都去問佢哋嘅醫生，即係醫管局嘅醫生啦。咁得到嘅答覆都係話即係而家成人嗰個患者係即係按佢哋嘅內部嘅一啲嘅指引呢，係暫時係唔會幫佢哋用藥住。 點解即係隻藥喺香港註冊咗，但係仍然係用唔到嘅咧？那個關鍵喺邊？ 我相信係即係醫管局內部一啲佢哋臨床嘅指引啦。我哋睇翻我哋琴日開完新聞發布會之後咧，有啲媒體記者咧就問過醫管局，咁醫管局嗰個回應依然都係話咧係嗰啲數據啊。嗰、那個療效不足以咧，係即係去咧，係即係將呢隻藥用喺一啲成年咧 SMA 患者身上。咁而事實上，我哋琴日都請咗一啲專家，都即係睇到咧喺2020年咧嘅 四月同埋九月咧，先后有两份呢个欧洲嘅一啲嘅报告咧，就讲明咧，有七成嘅成人呢、這个脊髓肌肉萎缩症患者喺用咗药大概14个月之后咧，系、嗰个活动能力系有相当明显嘅改善。 嗯，即系所以佢哋觉得即系我综合下啦，就系佢哋觉得个数据量系唔够。我见到你哋就提出一个方案嘅，就叫做即系试用期方案。呢、這、一个同解决嗰个数据嗰个问题个关联系咩啊？ 嗱，我估计医管局咧就系、是即系可能咧佢冇乜把握，就系话数据唔够，咁、可能系有个风险喺度。即係用咗藥嗰個到底個成效點樣？我哋提呢個方案咧，其實就係針對咧佢擔心呢個風險咧，就係、是即係有個不穩定性咧。我哋提出一個係風險共擔嘅一個咁嘅方案。咁、我哋係建議咧，由呢個醫管局、藥廠、病人組織同埋前線醫生一齊商量一個試藥嘅方案，包括咗入門嘅門檻咧，即係有邊啲患者嗰個臨床嘅即係。情況咧係可以試藥，同埋試幾耐幾長時間，咁就試藥之後達到乜嘢指標可以繼續俾佢哋用藥，而唔達到指標嗰啲咧就係、是、停止用藥。咁咧就喺呢個試藥期咧就係、是即係藥廠咧係應該係用一啲比較特別嘅價錢，甚至無有啲係免費咧，係即係提供啲藥物咧係作為一個呢、這個期間咧係大家一齊去試呢種藥。 即系药厂系肯免费咁提供。 嗱，我哋咧就系、是、其实早几个月同药厂咧系接触过，我哋话我哋有一个咁嘅构思，咁佢嗰个反应咧系正面，佢就冇话即系承诺系免费，但系咧佢话咧佢系会即系如果医管局系即系想倾嘅话咧，佢哋系即系随时准备咧系可以同医管局去商量，即系点样去推行呢一个试药呢个计划嘅。 即係其實呢個試藥嘅好處就係、是、唔需要話一定要好多數據，即係俾佢哋試咗先。如果唔得咧就停啦，如果得就繼續做落去。同時嘅好處就係俾藥廠有一啲嘅數據，係咪咁樣啊？ 其實係俾醫管局有多啲數據，因為醫管局話唔夠數據啊嘛。咁但係你唔用藥就永遠都唔會有數據噶啦。咁但係咧，你用藥期間喺收集呢啲數據咧，就喺可以同藥廠傾一個咧係比較特別嘅一啲交易條件。咁就變咗有啲風險或者有啲不穩定性咧，就係、是、可以分擔咗咯。 而家有幾多人係如果做真係試藥期，你呢個方案成功啦，可以有幾多人啊喺入邊啊？ 嗱，其實有幾多人咧？呢個亦都係好多變數嘅。主要睇下咧，就係、是、臨床專家同呢個醫管局管理層同病人組織一齊商量。嗰、那個入門個門檻係點樣？因為每一位呢個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嗰個病情都唔同，咁喺臨床方面係可能覺得邊啲臨床狀況嘅患者係適合係去試藥嘅。咁如果嗰個門檻係低啲嘅時候，可能會有多啲人啦；門檻稍微高啲，咁可能會稍微有少啲人啦。咁就所以就即係我諗要經過大家協商先有呢個數出嚟。 OK， 咁唔該曬曾建平啊，同我哋講解咗佢哋呢一個方案啦，同埋而家喺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佢哋雖然喺香港有一隻註冊咗個藥喺早前，但係原來仍然係有一啲人咧係得唔到即係醫管局提供嘅治療啊。咁啊，見到醫管局咧就有個回覆嘅，就話核下嘅專家小組咧已經初步檢視近日國際相關研究結果。咁啊，小組認為咧醫學科研數據同埋臨床實證咧係仍然有限嘅，唔足以顯示用藥能夠為到成年嘅患者帶嚟顯著嘅效用。目前咧並唔適合咧透過關愛基金咧極度昂貴藥用項目去資助成年患者去開展這個極度昂貴的藥物治療，這個就是醫管局的回覆來的。轉頭回來繼續千禧年代，歡迎打來1872311，我們會聽你電話。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昨日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0宗属本地个案，16宗源头未明。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确诊个案由12月中开始缓慢减少，但早前节日期间家庭聚会较多，感染情况仍然未反映出嚟。加上变种病毒输入，认为现阶段难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另外，政府疫情记者会今日起改在网上举行，当局解释是为了减低在卫生防护中心大楼的传播风险。梁子超说，出席的记者都有戴口罩，座位距离相隔是较远，大楼的空气流通不算差，认为现场的感染风险不高，但传媒在动员市民防疫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政府需要考虑。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0宗由境外输入，13宗是本土个案，包括辽宁的6宗、河北4宗、北京2宗同黑龙江1宗。另外新增的4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中，有13宗来自河北本土。内地累计87,150人确诊，82,100多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02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时隔3日再次有过1000宗的确诊，累积增至64,264人感染。另外新增19宗死亡病例，累计981名患者死亡。新增病例中985宗是社区感染，境外输入病例有35宗。防疫部门宣布延长目前的防疫措施到今个月17号，并将原本只是适用于首都圈的禁止5人以上聚会措施扩展到全国。拒絕承認在大選落敗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要求佐治亞州的選舉官員找出足夠的票數扭轉當地的選舉結果。華盛頓郵報公開特朗普上星期六致電佐治亞州負責選舉事務的共和黨黨友州務卿拉芬斯帕格的電話通話錄音。特朗普堅持自己在當地勝出，並向對方施壓，要求重新檢視選舉結果，找出11,780張原本投給他的選票，令他可以勝出。拉芬斯帕格回應說選舉結果正確。特朗普仲扬言，拉芬斯帕格可能会面对刑事法律后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65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9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4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6元，升2元；中国移动42.6，跌1.6；小米集团34.1，升9.5；阿里巴巴225.8，跌6.8；中芯国际21.6，跌5毫；美团297.2，升2.6；中国海洋石油6.98，跌2毫；盈富基金27.38，跌2仙；建设银行5.77，跌1.2。比亚迪股份204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2，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2，人民币6.515，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225，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6点，跌291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31美元，卖出1,91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翻观塘道啦。咁较早前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唯一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排到去裕民坊附近噶。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咧车多。咁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定富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龙盘苑；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启祥道近住伟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验车中心。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方向粉岭，同埋元朗公路泥围甲音平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2021年1月4日，本港新增41宗确诊，40宗本地个案，16宗源头不明。 曾到元盛楼、辉林楼及张南隧道地盘人士需强制检测。 疫情记者会改网上进行，传媒工会组织极度关注。 美国多名参议员将挑战大选结果，拜登阵营称不改，将宣誓事实。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8，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的。剛才呢就同大家喺節目入面呢都講到即係安心出行啦，譬如講緊呢一個應用程式呢，有啲人就擔心私隱問題，咁見到政府就會做一個嘅提升版，又涉及一個嘅藍牙技術㗎，咁亦都係講咗佢哋就話呢係會去中央化，就希望啲市民唔使擔心嗰個私隱嘅情況有呢個憂慮嘅，希望唔會。咁另外呢疫情呢亦都係講咗唔少嘅，都請到專家去講到啦，見到呢有關於疫情，講到疫情嘅話呢，見到其實過去一年呢差不多一年的疫情入面，卫生防护中心和医管局都是差不多每日都会有一个疫情记者会。不过看到就说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他们就说宣布会在今日起就会改做一个网上记者招待会。传媒问问题就会只是准用文字的信息去提问。这个做法看到记协等等8个传媒工会都是发声明表示关注，担心影响这个公众知情权的。请来记协的主席杨建兴和我们一起谈一下。早晨杨建兴。 早晨周老板，早晨。 刚才就讲到个情况，那个疫情记者会就变成了网上去做，这个事前有没有跟记协去谈过这样的？ 完全没有，也都没有听过传媒行家，即是听了一些风声啊，问这样东西。所以昨晚4:00仲係做緊一個即係實體嘅記者會嚇，6:00就出咗嗰、那個宣佈，咁相當之愕然嘅其實，咁因為諗唔到一啲合理嘅原因嚇，因為 如果疫情嘅問題，咁係咪疫情即係急劇惡化，即係連一個實體記者會都做唔到咧？咁如果個地方係咪忽然發覺係即係唔適合，風險高咧？個地方已經係舉行咗記者會咧，都成年啦嚇。咁如果係個地方問題，點解唔係即係揾嗰個即係更加適合嘅地方做個記者會咧？所以完全係解釋唔到啊嚇！唔明白即係點解一個進行得幾順利過去亦都重要㗎，即係政府透過每一日將疫情嘅一啲最新嘅訊息回答媒體嘅一啲嘅問題，公眾關注嘅一啲問題，只有好嘅，只有利，諗唔到有啲咩嘅弊。咁行家亦都冇人提過話記者會會唔會即係出席呢啲記者會唔會擔心有風險啊咁樣嚇，咁所以完全唔明白點解做咁嘅改變啊？ 我見到衛生署嘅發言人咧都有個回應嘅，就話其中入邊有提到啦，由於空間上面嘅局限啦，所以簡報會現場咧有效落實社交距離嘅措施方面咧有一定困難。咁同埋另一點咧就話衛生防護中心喺12月初咧都出現幾宗嘅確診個案啦，咁檢視完之後咧就覺得應該係盡量避免一啲人群聚集嘅。咁如果疫情風險考慮，佢有提到呢兩個原因是否合理呢？又 剛才提到了，如果他的地點真的是這麼大的了，他安排不到一點五距離，但我們見到的記者會呢應該都是大概可能十幾二十人，就是行家去了， 有部分人手調動不到的可能都是看直播，就是看一些其他的媒體怎樣去問一些問題，官員怎樣答啊這樣。而如果是好多地方可能都出現過一些即係個案啊、懷疑個案啊咁樣嚇，咁佢提到都係12月頭啦嚇，都係即係近一個月前啦嚇。咁呢啲其實係喺即係表面上好似有個原因俾到出嚟，但係諗深一層咧，其實就完全冇說服力。因為如果真係衛生處嘅地方完全唔適合做記者會嘅話咧，政府有大量嘅地方，新聞處又好，或者其實政府部總部又好，好重要嘅就係記者會嗰、那個個過程個形式，記者直接即係向官員提問，而係一啲唔經審查、唔經即係預先審閱過嘅一啲嘅問題，而就官員即係即時嘅一啲回應咧，記者現場嘅記者有機會係即時去追問啦、澄清啦。調翻轉，官員亦都有機會可以即係去澄清一啲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啦。咁而市民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即係個政府係點樣透過個記者會係去問責，去將去處理疫情係佢哋嘅工作，佢哋嘅責任嗰、那個場合就係一個嘅。就是一 個場合俾佢哋交代。嗱，成個過程對抗疫好重要㗎，即係媒體將一啲嘢問清楚，官員即係澄清一啲嘢，咁都係透明度對於抗疫防疫好大作用。唔明點解要做咁嘅轉變？ 楊建興，你以你所知咧，而家喺個記者會嗰度咧，會唔會都已經實施咗啲措施係即係啲記者可能係少啲接觸啊？譬如啲麥傳嘅時候，有冇一啲嘅即係保護嘅措施啊？以你所知，係咪已經做足曬呢啲措施嘅防護咧？ 我唔清楚好具體細節嘅，但我好相信即係呢一啲基本嘅嘢咧，已經做咗，我哋即係我哋都聽唔到傳媒行家咧，即係有反映過有啲咩嘅問題啊，或者擔心坐得太密啊，或者咪嘅一啲問題。而一啲流行病毒專家亦都有提到啦，即係其實感染如果係一啲即係流動嘅地方，啲人即係互相接觸嘅機會大嘅密切機會，跳舞諸如此類嘅嘢，咁嗰個風險係大好多。好，即係呢啲記者你安排咗坐咗喺度之後，記者唔會行嚟行去。那個風險我哋都即係唔係專家，但係我哋即係我諗行家都唔會感覺到咧。嗰、那個風險係大，咁所以大部分嘅記者其實都唔係特別即係。 擔心呢個問題咧，點解佢哋反而即係做一啲咁嘅轉變咧？即係令人懷疑就係話最終其實佢哋想睇下。處理咗即係之前即係將記者想問嘅嘢處理咗先啦。 我見除咗話即係將個形式由一個現場變成一個網上做之外咧，見到佢實際譬如有啲咩改動咧，就話傳媒需要提前報名啦，為令到個簡報會暢順咧，傳媒只可以用文字信息去提問，暫時未能夠接受語音信息去提問，亦都會以一個綜合回應方式，即係我相信啦，佢就話綜合回應方式就係講緊處理一啲重複嘅問題咧，就一次過答咁。你点睇？即系作为一个即系传媒嘅角度啦，呢一啲嘅改动对于即系记者会嘅记者嚟讲，嗰个影响系啲咩咧？ 其实好大问题吓，系将即系记者嘅问题咧，就即系所谓再包装过，甚至咧就系、是、可能会系譬如避重就轻啊咁样吓。咁将一啲即系可能好尖锐嘅或者系好争议嘅。或者一啲官員咧，佢唔想喺面即係鏡頭面前，或者根本唔想答嘅一啲問題咧，就將佢同其他一啲佢想答嘅嘢啫，就撈埋一堆，然後就係話啊呢啲問題就係、是、行家記者想問嘅問題，咁官員咧就答啦嚇。咁呢個其實係將成個記者會嗰、那個、那個性質。或者我哋所謂一啲遊戲規則咧，係一個好重，其實好大嘅一個改動嚟㗎，即係可能一啲聽眾會覺得，都有機會問啊咁，但係如果你想象下，即係一啲嘅預設嘅好多嘢，即係基本上呢啲問題，佢去咗之後咧，佢整理過。就用一個佢個方式去將啲問題俾翻啲官員，然後官員答。個記者個角色，即係其實就好唔同啦，變咗嚇。咁呢個點解會覺得即係從新聞工作者嘅角度嚟講咧，係唔能夠接受嘅？即係個性質同審查一啲記者嘅問題，我覺得個分別已經唔係好大，唔大嚇。 点跟进咧？嚟紧 嗱，希望佢哋真系认真地去考虑翻我哋行家嘅一啲嘅睇法啦，即系点解担心一啲嘢啦？我有啲问题，我哋唔系就话特别担心，即系包括佢哋讲嘅一啲嘅疫情嘅一啲问题，而嗰啲问题亦都唔系处理，唔系可以，即系唔系话唔能够处理得，即系得到嘅。希望佢哋谂翻，即系。記者會啲官員咁辛苦，每日4:30，差唔多係一個禮拜7日。其實為乜呢？其實都係想即係透過媒體將疫情最新嘅啲情況回應公眾嘅一啲關注，增加透明度，咁咧就令到個社會即係更加之對啲嘢唔會話好多嘅一啲嘅猜疑啊，或者一啲信息上有啲唔準確嘅地方。咁呢啲其實對抗疫係好重要嚇，抗疫好重要。咁各媒體嘅角色喺呢個疫情裏面咧，任何地方都係好重要。咁點解即係做一啲嘢係令到記者做唔到佢哋嘅工作咧嚇？希望佢哋改變個做法，即刻嚇。 唔該曬記協主席楊健興啊，頭先就講到即係疫情記者會嗰個形式咧，就由現場改做網上去做。咁啊，見到衛生署有個嘅回應，頭先都講咗一啲嘅。咁另外其中佢講到咧，為咗使到簡報會咧係運作順暢嘅話咧，特別係考慮到即時提供嗰個傳譯服務咧，係需要現場清晰收音啊，所以咧就未能夠接受語音信息去提問。咁啊，傳媒代表咧就用文字信息去提問嘅。電話旁邊咧有高先生，我爭取時間聽下你嘅意見先。早晨，高生。 早晨， 系，请讲。 咁就系对于呢、這个卫生署嗰个发布会，即系成年都系现场直播，突然之间佢改咗做呢个网上转播，就令人好奇怪咯。亦都冇任何 case 系因为开呢、這个现场直播而有记者啊，或者有卫生署嘅负责人中招。咁喺毫无科学根据之下，佢取消咗现场直播，又走咗去做呢个网上直播，即系我哋真系唔明咯。反而系话有啲。即係壞嘅諗法就係佢會唔會將所有記者如果現場直播嘅問題就將佢 filter 咗佢，因為佢話喺網上收集曬，咁佢中意答嗰啲就答，唔中意答嗰啲就當冇人知，即係可能冇人會問咯。咁同埋我好擔心就係而家係呢個衛生署個呢、這個發布會做呢個動作，咁會唔會之後一路繼續其他政府部門 都好似佢咁樣做，冇取消曬現場直播，都係用網上直播算數啦。或者係特首嘅發布會、施政發布會都以後都唔去，會唔會咁做咧？咁我就覺得呢個對香港市民嗰個知情權咧係好大影響咯，所以變咗真係政府要諗清楚先去做咯呢個動作。 好，唔該曬高生嘅意見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这个星期呢，我会介绍一本书，今日呢就先讲下书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汤马斯·索尔在书里面的一句说话。 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的时候，犯错是容易的，坚持错误亦都是容易的。 汤马斯·索尔呢出生在1930年，是当代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政治哲学家。 1930年出生在纽约哈林区黑人家庭，高中的时候因为家境辍学，之后被征召参与寒战。退伍之后凭着自学，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除了经济议题之外，他经常针对国家的角色、种族问题等等主题发表文章，著书20余种。他最重要的作品则供应是《知识分子与社会》，这里引用书中的这句说话，适用于社会普遍的职业，不论做些什么的工作，任何人都会犯错，阻止人们犯错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错了要承担后果，要付出代价，因此而促使人们做事谨慎。常见的职场现象是人们做错了会将犯错的责任推卸给别人或者下属，而好的领导者就会主动承担下属做错的责任，即使他对错误并不知情。如果一个人做错了事而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话，他就不会谨慎从事，就会轻易犯错，而且不会承认过错，反而坚持错误，持续犯错，这样对工作对社会都会造成越趋严重的后果。 但索尔上面这句说话所讲的呢，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出名的学者、作家、意见领袖等等，对社会的发展有实质影响的人。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这本书里面呢，他形容知识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对造成社会伤害而不需要负责任的人。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内地今年1月1号起就全面禁止废纸进口，过往香港都有些废纸回收是去到内地做一些回收工作的步骤程序，所以引起一些忧虑，香港的废纸处理又会不会出问题呢？会不会囤积在这里没得处理呢？见到有些报道就说，据了解香港和内地达成了协议，就容许17间本地回收废纸的政府承办商是将废纸出口去到4间内地的指定厂去接收的。是不是解决了香港废纸出口的问题呢？会不会是本地层面最终收了，但是又会出现处理不到这些废纸会囤积这些情况呢？请今天嘉宾和我们讲一下，有绿色地球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早晨。早晨朱汉强。是剛才呢讲到内地就话禁止啲废纸进口啦，但香港而家系咪短期，据报道所讲啊，就话短期嗰个嘅问题，因为有一啲嘅内地厂呢接收，所以应该都解决到啊，以你所知系咪咁？ 喺圣诞节之前就收到消息，咁就问过几个包括出口商嘅都有讲到呢个状况嘅。咁因为有个小背景啦，在中國大陸呢就在2018年曾經講過就禁止24類洋垃圾進口之後呢，即包括廢紙。咁亦都講到呢就今年起呢就全面中國有嘅一啲廢品呢佢哋都唔會向外地入口啦。所以我哋舊年即之前就試過出現廢紙圍城啦，先兩年。咁後來呢就呢、這個咁嘅進口配額亦都冇咗啦。即正路嚟講呢，喺舊年年底呢就已經指呢香港廢紙係不能進口內地。咁而家咧就其實傾咗一年幾噶啦，咁啊終於就透過四大紙廠收香港嘅廢紙，咁係有咁嘅安排。至於收幾多，係咪一個過渡安排咧？呢個地方咧就未有清晰咁講嘅。 即係呢個以你所知都會維持一段時間咯，但係就未必係一個長遠解決到香港廢紙出口嗰個問題啊嘛。 我相信有兩個 source 同消息人士所講咧，就係國家眷顧呢個環保再造行業啦。咁我相信佢唔會係一頭半個月嘅。咁就亦都可以對於再造產業嚟講咧，即係廢紙業嚟講咧，我相信係一個救命草嚟嘅。個原因係咧，如果唔能夠入內地咧，佢哋而家去東南亞嘅話咧，佢嗰個嘅出口成本，即使政府有一啲資助都好咧，都係比較貴。尤其是疫情底下咧，嗰啲貨櫃嘅價錢有啲升咗一倍或者兩倍以上，咁都會蠶食咗佢哋嗰個嘅利潤嘅。大家可能唔知道，2019年香港堆填區嘅廢紙嗰個棄置率好似差唔多，但個回收率咧跌到有史以來嘅低點，得剩翻35% 嘅啫，同我哋高位差唔多60%嚟講咧，差好遠嘅。個意思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嘅垃圾咧係抌，即係廢紙抌喺堆填區嘅情況咧係有加劇嘅嗰種趨勢嘅。咁所以如果能夠翻內地嘅時候，因為而家咧中國內地係唔會收其他外國嘅廢紙嘅。在我們不需要跟特別是美國的廢紙競爭底下呢，其實所以說救命草就是這個原因 了。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有一件事就是剛才主持都問、究竟這個是長遠的措施、還是短期呢，收多少呢？這些呢不是業界之間自己的動作來的、這個是政府行為來的。其實那為什麼冇公布嘅，我哋唔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咩？咁裏面當然一啲有可能佢哋嘅思考嘅嘢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啲嘢有規有矩係應該講出嚟，而唔係偷偷摸摸收埋唔講嘅。我覺得呢樣嘢可能係跟住落去大家要關注嘅一點嚟嘅。 我當咧，如果真係即係短期而家係內地繼續收啦，咁長遠嚟講，其實香港咧係可唔可以自己處理到一啲廢紙嘅回收量咧？既然頭先朱漢強都講啦，回收量係少咗，理論上係咪香港自己有能力可以處理到嘅？而家有冇一啲香港嘅即係收呢啲嘅廠㗎？ 我相信香港是絕對需要有自己的再造處理設施的，個原因有兩個，我們過去實在太過依賴出口，所以當內地和周邊國家收緊了那個廢品進口的時候，我們整個系統都很容易會瓦解的。這兩年我們看到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和衝擊。香港政府亦都在環保園那裡，本來2018年呢就打算起一間廢紙廠，在2023年呢就投產的了，但那間應該有些觸礁的。咁就施政報告亦都講咗，今年年初呢亦都會喺環保園呢起另外一間紙張廠。所以如果正路嚟講，我嘅理解呢，環保園約莫喺2023或者2024年呢會有一到兩間嘅紙張，嗰、那個紙張將湖張紙張廠出現嘅，嚟吸納返約莫香港30%嘅廢紙。咁呢個係需要，因為內地如果真的要呢，他們要一些比較漂亮的紙，就所謂三紙，即是報紙啦、紙皮啦和辦公室紙。但除了這些紙之外呢，仍然有大量一些雜紙的。如果內地不收，那我們是不是就扔在堆填區，推高那個即是推低的回收率，推高那個棄置量呢？那所以如果我們的造漿廠是透過現在香港本地政府資助收廢紙這個項目，來特別是吸納一些即是三紙以外的廢紙去環保園的紙張廠呢，咁我咁做好呢個分流嘅話呢，就會令到我哋嘅廢紙有個更加健全嘅安全網嘅。 好啊，唔該曬朱漢強啊，朱漢強呢就係綠色地球環境倡議總監嚟嘅。其實我哋就住呢一個嘅問題呢都有問過環保署嘅，咁佢就話呢，就住本地廢紙進口內地呢做回收啦、循環再造嘅事呢，環保署一直呢同國家生態環境部以及相關嘅部位呢係保持溝通，咁了解同埋掌握最新嘅政策同埋措施啦。為咗令到本地嘅廢紙有更多元化嘅出路呢，環保署呢就亦都係協助本地嘅廢紙業界開拓其他嘅出口市場，咁就話掌握唔同嘅市場嘅貿易法規，同埋係回收物料嘅市場資料噶，咁啊協助業界咧係建立咧營商嘅網絡噶。咁啊講到呢度啦，今日千禧年代都係時間差唔多啦，聽朝早繼續千禧年代，繼續蕭樂文喺度。